15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听 金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市首次新中考昨天开考，作为开考首科语文当中的重头戏，今年的中考大作文为二选一，文物古迹进入作文题目，请听报道。 中考大作文的第一题要求考生选择一件古迹或文物，讲讲哪个古迹或文物让我心生敬意。采访中很多考生选答这道题，故宫、长城、慈母，学生们都有话可说。 故宫它里头有好多文物，然后之前是皇家园林嘛。 慈母看那古爱宝藏嘛，然后就比较印象深刻，它做法集了17种釉彩。 门头沟区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杜甫全分析说，这道作文题引导学生关注历史和传统文化。 对于历史古迹或者说是文物所承载的那种传统文化的内容，让学生对它产生一种敬意，也就是承担了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 大作文的第二题要求考生用上伙伴、困境、成长这三个词语，以在幽深的峡谷里为开头，发挥想象写一篇故事。杜甫全说， 从伙伴、困境和成长这三个关键词当中，学生必须能够在整个这个行文过程当中最后落位到自己的成长或者说团队的成长，这是个思维的一个能力。同时呢，还给了作文的开头要发挥想象能力。 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中学教研室主任吴东分析，语文试卷更加注重考察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试题呢是比较灵活的，特别侧重于基础知识的运用。比如说今年第一次把文言文的翻译句子这道题去掉了，换成了呢对于文句的理解，使得学生知道呢文言文学习呢他学的不是文言文的译文，而是学的是文言文的内涵。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中国和匈牙利共同举办的匈牙利当代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展出来自匈牙利艺术家的99件绘画作品及24件雕塑作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合作近日启动，今后观众戴上 3D 眼镜就能沉浸式的欣赏360度全景的艺术精品。本次上线谷歌艺术与文化平台的藏品具体包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100件馆藏精品，徐悲鸿约200件国画、油画、书法、素描精选作品。迪丽热巴、邓伦等人主演的电视剧《1001夜》今晚登陆湖南卫视。这部剧讲述了真诚善良、怀揣花艺梦想的007因一次意外的机会获得了进入花艺大师白海梦境的能力，在梦境和现实的交错当中，两个年轻人相互治愈，收获美好事业和爱情的故事。今晚世界杯即将开始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 A 组的比赛将在晚上10点开始，沙特阿拉伯对埃及，乌拉圭对俄罗斯，而 B 组的比赛将在明天凌晨2点开始，伊朗对葡萄牙，西班牙对摩洛哥。伴随着世界杯的热潮，俄罗斯足球题材电影《最后一球》本周将登陆国内院线。电影《最后一球》通过落魄球星尤里与菜鸟球队的逆袭故事，展现了永不低头的足球态度和体育精神。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具体预报呢，说到了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偏南风是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体来看呢，今天的降雨虽然不大，但是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照顾到这个雷阵雨的情况啊。那么外出的时候要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 今天来替班。 今天遇到季彤，在这个周一，一个不平凡的周一啊，因为我们跟这个说电影啊，说了这么长时间，你看从上周开始啊，咱们说过了世界杯第一轮、第二轮小组赛，今天一说，今天晚上都应该第三轮小组赛了。 是，赶巧了啊，我和帆哥都是球迷，我不知道赵亮 我是伟的伟的 啊，我不知道赵亮喜不喜欢啊，他可能对那个就是健身啊，对篮球 、 啊、对 更感兴趣。 但是足球的话，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肯定是全世界最热的这个热点。 是， 不关心都不行。 对，所以弄得我们节目都没法进行。 大家都想跟你聊球，是不是？ 每天不聊点球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少点什么。 您要不要预测一下今天晚上谁能赢？ 哎呀，这个昨天晚上已经是我大败而归啊！我 是昨天我和张帆我们俩经过 口头 密切的 打了好多赌是吧？ 讨论啊，然后我们猜测了很多，但是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对，尤其6-1那个， 那个确实没想到， 没想到，都想到5-0了，都没想到6-1。 对，还不够大胆啊！今天晚上你要不然你想一个6-0？ 这样，咱们在快结束的时候，咱们稍微预测一下，好吧？ 好吧，小游戏啊， 先进入正题啊。 好， 这个不能耽误了正业啊，要不然人说我们不务正业了。 嗨，要不然你今天聊聊跟足球有关的电影， 也有这方面的话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好吧？ 好， 首先今天是周一， 熟悉四点有戏的朋友都知道，甭管这儿坐的是赵亮还是张帆，或者是咱们今天的替班的季红， 哎， 每个周一呢，我们都有一个周一小盘点。 嗯， 赵亮啊，把它叫做周一小甜点。 小甜点， 嗯，他特别喜欢小甜点， 就他不能吃的东西，所以他老羡慕 他，他惦记着。 哎，对 对，周一这个小盘点呢，咱们就盘点一下在上个周末票房情况以及这个票房的排行。 哎， 另外呢，咱们还要展望一下在本周之内有哪些值得大家注意的关注的电影话题。 哎，上个到上个周末为止，我想票房如果还没有什么片子能和这个《侏罗纪世界二》来竞争吧？ 对，已经两周了， 哎， 还是没人能打败他。 嗯， 恐龙太厉害了。 这个，但是好像到现在为止，它这个票房的总数，在中国的票房有。和那个《侏罗纪世界》它的第一部， 其实《侏罗纪世界》第二部呢是在中国首先，就是比北美地区要先上映。北美呢在这个周末刚刚上，刚刚上之后呢，据说它的票房成绩不如第一部那么好， 不如第一部好。但第二在咱们国内呢是比第一部 应该是差不多， 不上 我的印象应该是比上一部还要好。 对， 它的周末票房。 但是这个上一部我记得它的全。就是世界的总票房加上北美的，好像16亿多美元。 嗯，现在看起来，如果中国这边特别好，北美那边又不是特别好，这就很难说了。 对，它因为它有一个差价是吧？ 对，它可能补齐也很困难。 对，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这个周一小盘点的全国大盘以及北京大盘的盘点当中来看一看，在这个周末有哪些电影他们的票房以及观影情况能够上榜。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末情况啊，这个周末呢，全国大盘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排行情况。我们只盘点前四名。那么在这个周末的全国大盘方面呢，排在第四位的是刚刚加入点映环节的《动物世界》。 嗯， 这部片子呢，咱们在稍后会提到。它的在周末三天，我们指的是周六、周日以及到今天的下午2:10截止。那么它的这个总票房呢是2111.4万。 我没想到你为什么要从第四位开始说啊？你一般人排序啊，要不然从第一位1234 啊5 4 3 2 1啊，你没有，这个你说这动物世界是那个就是张龙翔老师那个？ 不是 啊，塞伦盖蒂大草原不是那个？ 一会儿我们会提到。 好， 但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动物世界的这个票房呢，应该点映情况还算是不错了 哦。 全国大盘呢有2000多万的入账，那么排在第三位的是龙虾刑警。 龙虾刑警，大龙虾还是小龙虾？ 反正世界杯期间他们吃的小龙虾比较多啊。这个龙虾刑警呢，它的总票房在这三天啊时间应该是2843.5万。 哎呀， 它的观影人次达到了874642人次， 这全国的 全国人次。对，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是《超人总动员》第二部，它的票房呢是1,086,600。 哎，这个《超人总动员》是不是刚开始上？ 没错， 嗯， 这个周末刚刚就是上个周末啊，刚刚开始，它的观影人次达到了3,150,392人次。 嗯，这是一个动画片。 没错，《超人总动员二》呢，应该是在14年之后重新归来的， 哎， 来自这个伯德导演的啊，这个第二部续集。 小朋友们。喜欢啊，尤其是那个好些妈妈还带着小宝宝去看。 对，如果妈妈带着小宝宝看呢，我想最多是满足了妈妈的愿望，因为妈妈在14年前曾经从小孩子看过 啊。对，14年前也就是16、17岁的时候啊。 这个排在第一位的，我们看到刚过去的这周末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应了刚才这个季彤说的这部电影啊， 对，《 侏罗纪世界》第二部， 但是反正也是开始往下走了， 对， 但是它还是 它的票房依然拿到了1,7620万，它的观影人次达到了486,795人次。 哎，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侏罗纪世界二》呢，应该是两周都排行榜第一了， 对，对， 这个是毫无问题， 对，而且现在的总票房大概14亿多吧， 对， 啊、然后像15亿在逼近， 嗯， 差不多也到了这个后期了吧， 嗯， 啊，应该是。 来看看除了全国大盘之外， 嗯， 北京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在北京做的这个票房贡献呢，到底是哈、贡献了几何。 看一下北京啊。 排在第四位的是动物世界，点映场动物世界呢在北京的票房拿到的是99万1000元。 哦， 它的观影人次是21,503人次。龙虾世界排在第二位，它的票房是1,556,000，观影人次达到37,315人次。超人总动员第二部，这在这次的排行榜上呢，在北京方面它的票房是 1071.7万元。 哎，已经有点接近于这个侏罗纪世界二了。 没错，我们马上提到的侏罗纪世界二，它在周末两天加上今天到北京时间下午2:10为止，它的票房情况是1217万，仅仅比超人总动员第二部高了不到100多万。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排行情况呢，看来全国大盘和北京大盘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基本一致， 比较一致的 啊。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哦、 当然我们每次说的这个变化呢都非常有意思啊、嗯、因为有一些影片的的确确在二三线城市和在北京北上广这样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待遇。 对对对对，当然你从那个绝对数量来看好像它这个也不太均衡、啊、 对没错， 排在第四第五的那个票房那个数实在是少 是 但是没办法，它就是这么一种现实。 有一些片子它适应不同的城市、 哎、对、嗯、它没有一个片子能和这个侏罗纪世界二甚至说和超人总动员二去抗衡。 对，刚才季彤既然问到了我为什么不从第五名开始说，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五名、 啊、第五名 就是小沈阳的导演处女作猛虫过江 啊。 猛虫过江呢已经上2周了、嗯、它的票房情况呢，你看来 不容易，也上亿了。 嗯，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呢，在整个的国产电影的排行当中，还算是不错， 比岳云鹏的强。 猛虫过江呢，在全国大盘周末时间拿到了1800多万的票房， 哎、 而在北京呢，拿到的是96万的票房。 嗯， 好，刚才说到的，这就是整个在周末的两天，加上今天的半天时间，哎、全国大盘以及北京大盘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票房排行情况， 咱这属于一个小盘点， 对 啊。 周一小盘点我们才刚刚开始，欢迎各位在今天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来说一说这周还有哪些你要关注的电影。好了，我们回到今天的四点游戏。 嗯，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稍微的改变一下 啊，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针对某一部电影，所以呢要问问大家一个小话题。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电影、嗯、它都以不同的方式会出现，比如说有点映方式出现、 哦、对， 有重映的方式出现，也有集中在周五的大混战。 哎，你刚才说这动物世界这些点映是吧？ 点映，对、 哎、 刚才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动物世界说哎，你刚才提到的是 第一反应就是那个配音的那个吗？ 对 吧？ 但事实上啊，我们说这个动物世界呢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宣传力度很大， 那个因为那个片子太有名了啊。 嗯， 春天是动物们交配的季节，一听就想起来了， 是不是应该给你配这个音乐？ 就想起那俩袋鼠在那。 是动物世界每次开始的时候吧？ 啊，对 啊，到你刚才那个尾音刚落啊，我们应该想的是这个音乐。 这应该是结尾了， 对，结尾的部分。这个音乐应该是几十年的记忆了， 所以说太熟了啊、嗯、你把这俩都给找出来了。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跟这两个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就是这个电影和这动物世界这个、嗯、那原来那片子没关系 啊、嗯、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呢就要问问大家了，这样的一些老的音乐，老的一些或者说名词的出现，会不会也让你对这部动物世界感兴趣、嗯、你刚才听到的这是我们放到的几十年前的电视节目当中的音乐、哎，我们要今天问问大家，在这一周之内，除了《动物世界》，还有我们还要提到好几部电影，包括重映的《阿飞正传》， 嗯， 以及在这个周五将要来的《最后一球》《仙罗爵》《酒神战甲》以及《金蝉脱壳》第二部。 哎， 各位对哪一部最关注？我们来统计一个大家的关注量。 那还用问吗？是吧？要我 不一定吧？ 一下就说出来。行吧，我先不。就是在这儿 不发表个人意见， 哎，对，个人的意见、嗯，这毕竟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好，我们来先说说这部点映的《动物世界》。嗯、 不是，你到底跟那片子有什么区别、 啊？嗯，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点映，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点映啊、 嗯，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动物世界》在宣传的时候一直在说，它是在这个周五，就是6月29号要正式上映、 哦。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点映呢，相当热闹，有的时候比正式上映。比正片上映还热闹。 这个点映是应广大影迷的强烈要求，是这意思吗？ 你可以加上这句啊， 好吧？ 啊，点映其实现在是非常的流行，很普遍啊。在某些城市，在某些城市的部分影院， 对， 进行这样的点映活动， 有点像你，比如说你开个饭馆搞试运营什么的感觉啊。 嗯嗯嗯，我们来看看这个点映的《动物世界》。刚才季彤一直在问。它跟原来的动物世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对呀、啊， 其实仅仅是名字重合而已。 嗨 啊，这个动物世界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幕后班底。 嗯， 动物世界在本周五将要上映的这部电影 据说它的特效十分强大，推理相当烧脑。 推理 对。 哦， 我们来看看它的导演是谁。导演韩延， 嗯， 这个名字呢，可能在前几年有人对某些电影特别感兴趣的时候，很熟悉。他凭借他首次执导的电影《滚蛋吧，肿瘤君》， 嗯， 让大众所熟知。 这个片子挺有名啊，《 滚蛋吧，肿瘤君》还曾经代表中国内地角逐了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当然是送去以后没有能够入围。 哎，这个能送进就已经不易了啊。 对。那韩延导演呢，被评价为是最懂得平衡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的新锐导演。 嗯， 电影《动物世界》改编自一本日本漫画。 哦， 他是日本漫画家福本伸行的作品，叫《赌博末世录》 啊。这跟《动物世界》这名字俩人差的有点远呢。 对，原作者呢，其实福本伸行先生最初是拒绝了漫画在中国影视化的建议。 嗯 啊，直到导演韩延在很短时间内给出了一个他满意的剧本， 哦， 作者满意的剧本，因此改变了作者的想法。而《动物世界》，你刚才问到这个片名，这个片名呢， 嗯， 是韩延导演执意要给这部电影取的一个片名。 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韩延导演他自己的解释。 嗯， 他说他最初看这本漫画的时候，感觉当中的每个人物都是靠动物性在生存。 哦， 脑海里就出现了《动物世界》这个片名。 嗯， 由于和电视节目撞名之后呢，在这个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个名字啊，这个电影命名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反对的，但是韩延导演个人非常坚持，因此保留下来。 哎，所以就有了今天我们俩伴着这段音乐跟大家介绍的这么一个结果 啊。你还想再来一遍是吧？ 再来一遍。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再次声明，没有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个《动物世界》到底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嗯， 可能在这个周末，我刚才看了一下点映场，在北京也有大概20,000多人已经去看过这部电影了。 哎， 那还有更多的朋友如果不知道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预告片，感受一下它当中的氛围。我一会儿会告诉大家，这里面有非常著名的啊国际影人参演。 臭流氓，又惹什么麻烦了？ 我不是说了我要出差吗？ 你要跑路啊？黑社会啊？ These people need me the most. To change them. Welcome to Animal World. Let the games begin. 在动物的世界里，只有你，没有感情。 The only way to protect yourself is to quickly eliminate others. 小标准。 争抢没有底线， 老子宁可做一辈子披荆斩棘的小丑，也绝不会变成你们这群人渣的样子。 哎，你放了， 有别的选择。 听起来相当热闹的一个预告片啊，这是来自电影《动物世界》， 完全是一动作片儿。 嗯，这个当然预告片我们知道它都是集中火力嘛， 嗯， 集中当中最精彩的部分。 哎，你从原著的那个名字你能听出来，这个里边它跟那赌博是有关系。 嗯，没错，嗯，跟博彩也有关系。那其实这个《动物世界》啊，这部电影它的发生的这个主要场景是在一艘游轮之上。 哦， 在电影里，男主角李易峰扮演的郑开司，因为被发小欺骗之后呢，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好嘛， 面对家里的病人，就是他已经变成植物人的母亲，以及痴心对他的青梅竹马的女友周冬雨扮演的刘青，他铤而走险，上了一艘游轮去赌博。 啊，好嘛。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情节呢，就是来自电影《动物世界》当中一开始的部分。 嗯， 那后来我们听到了当中有非常纯正的英文啊，在那嘶吼，到底是谁？ 这是一个其中的角色 啊。这个人是由著名的美国演员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已经非常高龄的道格拉斯啊。 我印象当中记得就是在《蚁人》里边，他演那个。演那博士啊， 嗯，对对对对对， 是吧？ 他在后期这样的作品当中，嗯，往往出现的不是特别特别多， 对对对对 啊， 就是， 但是还是非常有风采。 他知名度太高了， 对 这个 就是一杆大旗哈。 对，最早的什么《飞越疯人院》呀，是吧？《华尔街》呀，等等这些， 对， 都是奥斯卡的， 没错， 大片子、啊。 有道格拉斯坐镇呢，应该这部电影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哈。 嗯， 那我们看看这个电影当中说到的游轮到底在干什么？ 哎， 所说的这个游轮呢，其实就是导演他印象当中他心目当中那个动物世界、 哦、 根据游轮上的规则说登船的人必须在游戏当中取胜、 嗯、 然后债务就可以一笔勾销还可以获得大量财富 但是有那么简单吗这个里边的游戏是不是很残酷、啊 哎、我告诉你他这游戏怎么玩啊、 嗯、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说一人十二张牌、 哦、 这十二张牌呢是这样的它分为四四四三个四组、 哦 啊、三个四张牌这三个四张牌这三种牌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到底是 什么你知道吗 豹子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啊、 没错哎 天哪我以为是什么豹子呀对儿啊什么什么顺儿啊什么哦对四张也是 对 也顺不了、啊、 而且事实上这个你整个的游戏过程呢只不过是人家看你们玩游戏而参与更大赌博的一个环节而已 你打牌有什么可看的、啊、对 对所以道格拉斯扮演的这个游轮大佬他就是在船上 啊看着你们这群叫金钱奴隶互相厮杀然后呢有摄像头对着你们真正的有钱人在二楼看着你们的游戏来下注 我手里就四张牌我厮杀个什么劲儿啊 所以这个其实烧脑说的就是这个部分 啊。 这次的电影呢我看到了很多人的影评包括我的朋友的影评、 啊、 我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动物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游戏规则是精算出来的、 嗯、 它的的确确有数学逻辑在当中 我听到这个里边啊因为咱没看不见这个预告片只能听见声音这里边叮当五四的还打得挺厉害的 嗯， 不是你玩个牌还至于动手吗 所以你要看看这部电影才能知道答案这个动物世界呢在我看到的影评的环节当中、 啊、 确实效果不错、 哦、要命了 确实不错、 啊、就是说石头剪刀布、嗯、如果咱俩出牌我把你赢了那我就揍你一顿 这么说吧您和我的脑子加起来再乘以100也不够精算师的 哪了命了这个 当然这只是部分人影评人的影评而已啊、 嗯、 我刚才只是简单的来叙述一下各位我们在今天文艺广播的四点有戏当中和大家周一小盘点 哎 如果你对哪部电影感兴趣或者你已经看过、 嗯、 欢迎你把影评和你的愿望发送到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收集一下大家的意见这一周之内还有更多的电影会上映一会儿我们接着聊现在听到的是李宇春为动物世界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名字就叫动物世界一会儿见 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又把又有导演把另外一堆动物给弄在游轮上了。 而且这帮动物比那帮动物更厉害， 哎、动物凶猛， 这是人呐、 啊！哎，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他那个放出来那个，他也后来就跟人在一块儿啊、 嗯， 就是其实人心呢这个东西、 嗯，没错。您刚才说的那帮放出来的，那是侏罗纪世界。 哎、啊，对，这个游轮呢，它是一个封闭的这么一个环境。 对， 它在这里边呢，它这些人他有了一个竞争啊，因为这些人他来的目的、 嗯、 啊，目的是什么呢？你从这主人公的这个命运你就能看出来，是吧？ 背一屁股债， 你缺钱呀、啊，都是为了钱来的。 嗯、 那好了。就是他上了这个船以后，所谓上了贼船了，他发现， 真是， 这个来参加这个游戏的人报的和他的目的是一样的，那这个钱肯定不会说哎呀，老板拿出一堆钱来大家平分， 不可能， 哎，你必须要通过你的手段去获得。 人类历史上就没有这样的好事情。 哎，对，我 但凡有钱都不会平分， 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你就像世界杯一样，说谁白给你让你把大力神杯抱走。 所以你刚才说的是人心，他那个人性当中，人心当中阴暗面， 就当 在这个船上会爆发， 就当大家都对那个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都想要排除其他竞争者而得到最后的胜利的时候，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互相厮杀。 没错， 哎，这种厮杀也不见得就是说谁把谁抱着，把嘴给啃了，把脸给咬了，把身体是吧给拆大窟窿， 动物之间的撕咬， 哎，那种撕咬那是那个很原始的， 嗯、 但是他可能是智力上的，对吧？啊，刚才你说精算师是吧？你要精算师，人家就能算出来石头剪子布怎么排列组合、能把你给干掉。 他们说世界杯这都是精算师算出来的吧、啊？ 有可能 说这个彩票啊， 你这个是 赔率。 哎，对，其实这里边它既有偶然性，也有一些这个是吧？这个必然性、啊。 对，这就是开玩笑啊、 哎。 咱们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动物世界，这是在上个周五开始点映的、而这个周五才正式加入到这个周五的混战当中，这个周五才要上映。那么我们看看一位朋友的发言，他因为提到了这部电影，而且他可能是看过了，有自己的影评。 哦， 野风凛冽这位朋友在刚才已经有好几条的影评了，包括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超人总动员》第二部，包括对《龙虾刑警》等等等等啊。 先说这个， 先说《动物世界》。他说《动物世界》。我全当是您看过的这个影评啊。他说《动物世界》如果可以减少些故事叙述上的故弄玄虚，以及演员们搔首弄姿般的刻意表演，还能让人感觉没那么突兀与违和。 哎，这就是 他说了。另外，这部电影有些感觉让我想起当年的《出埃及记》。 哦，哎，这个是这个很专业的啊。那个其实就是这不是到这周末才正式上映？ 正式上映，对。 之前大家可以去稍微做一下功课，因为这是有原著的啊。这个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动漫的原著。实际上，我大概看了看这个故事，只是那个原著里边的三分之一。 对， 哎，它原著里边是三段故事，都是以这个主人公，那里边的主人公也叫开司，只不过人家是一个日本型的伊藤开司啊，这个咱这里就改成郑开司了啊。他是第一部呢叫《赌博末世录》，第二部叫《赌博破戒录》，最后一部叫《赌博堕天录》，就是最后他堕落的落，堕了。然后呢，就是他里边可能表现的就比较完整。现在呢，把这个第一段这个故事单拎出来，形成了一个电影，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比如让大家不理解的地方？ 我们觉得电影还是好。电影可以让大家在正式上映之前先听听别人的影评。 哎，对对对。 好吧，说过了这个点映环节当中的这么一部《动物世界》，接下来咱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在今天刚刚重映的电影当中。这部电影呢是一部经典之作，这是王家卫导演在28年前的一部作品。 哪一部？ 我们来听一听他的预告片，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这是在全国电影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今天刚刚专线上映的一部经典作品，它的名字叫《阿飞正传》。 因为你我记得过一分钟，由现在开始我们就一分钟的朋友。 这些早点知道的迟点知道，现在哭过是你又不是我，我已经没事很久了。 你叫咩名啊？ 叫我咩名啊？ 他已经没事回到澳门，又或者他真的只需要一个人陪他过一晚。 我只懂得奉承，虽然很多时候都是无水情，不过无所谓了。 边有咁多心事？ 英雄这一世只可以落台词。 你听到的这个预告片当中全都是广东话的部分，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往后听，你会听到非常熟悉的台词。 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爪子的，它只能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这种鸟一辈子只能着地一次，也就是当它死的时候。 这句台词可能是很多张国荣的影迷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句，这是来自电影《阿飞正传》当中的台词的预告部分。今天王家卫导演的这部28年前的旧作在内地正式的重映。 哎，这个想当年看的都是盘， 对 吧？ 对对对，更多朋友可能都是这样。而且90年我估计很多人可能录像带啊，那个时候更多一些。 哎，对，录像带还有1990年1991年啊。 那么刚才听到的这几句台词的这个组成部分呢，它是一个很巧妙的结合，它用这个时钟来转换每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当中是每一位人物。那么是哪些人物呢？我们一起来说出他们的名字：张国荣、张曼玉、刘嘉玲、刘德华、张学友、梁朝伟。 这是主演。 当年这个这么多，今天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一线演员们，他们在当年的这部电影当中是一个大的集合。 你刚才说的前面那个提到那个小沈阳的《猛虫过江》啊，我就老在脑子里翻腾你《猛龙过江》。 猛龙过江， 当年 李小龙 最早的那个《猛龙过江》这个实际上就是不是借个名了，而是直接把这个片子拿来 重映，因为在内地这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和大家见面。《阿飞正传》是以上世纪60年代初的香港为背景，讲的是那么一位孤傲的叛逆的青年啊，他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呢，它是王家卫导演获奖无数的作品。在1991年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阿飞正传》就获得了9项提名，最终拿到的是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等5项大奖。 是。 同年第2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阿飞正传》拿到了9项提名，最终拿到的是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6项大奖。200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又选出了100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电影，《阿飞正传》在当中位列第3。 你看看， 2011年台湾金马奖评选这部电影为影史百大华语电影，而香港电影资料馆也把这部电影当作是100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之一。 你是这20多年前看的，您还记不记得？或者说现在的年轻人刚知道这个片子的，想不想看看这些大哥当年的风采？是吧？ 真的是他在他们当年最年轻的时候啊， 对对对， 是那个时期的作品。 哎呀，这个真的是青涩。 是。那么这部被誉为香港文艺片巅峰之作的电影，在今天从今天开始，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专线。发行当中，专线的放映当中，各位呢可以在更多的一些售票网站和平台上去看一看。其实有很多的电影的那个电影院都会留出影厅给他一定的时间会放映。 这部片子就是纯粹的重映啊，为了重映而重映啊，没有新拍的，不像去年那个。那个去年的那个是因为要有一个新拍的新版的，然后出来，然后去演那个老的。那是什么片子？ 您是说香港电影吗？ 对，对，去年的一个大片儿，好像新版的是黄晓明演的。想不起来了， 我不 想查了去吧。 我不记得您说的片子了， 《英雄本色》。 哦，不是黄晓明，是那个是靳东他们的。 对对对，就是他拍了一个新版的。他为了就是。勾起大家对这个新版的兴趣，他把那个老的拿出来重新演，这个性质还不一样。 是的，好，说完了《阿飞正传》，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些就是叫什么呢？父辈的偶像们啊，他们当年轻时候的作品。来，我们看看在这个周五还有哪些电影会和大家见面。首先要提到的是这部来自世界杯的电影。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Краснодар. Здесь, на потрясающем стадионе, состоится финал Кубка России по футболу. Московский «Спартак», легендарный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луб, встречается с выскочкой нынешнего сезона с командой. Все внимание, конечно, на Юрия Столешникова. 感觉像不像你已经置身在俄罗斯的赛场？ 就是现在， 很像是现在此时此刻啊，我们在观看世界杯的时候，如果是我们把中文解说把它剥离掉，你听到的俄文解说是这样的。但事实上，这是电影预告片当中的一个部分，这是有着俄罗斯小李子之称的丹尼拉克兹洛夫斯基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叫最后一球。他将在这个周五登陆中国大银幕。 哎，这也应景啊。 哎，叫最后一球。 对， 这确实是一部足球题材的俄罗斯世界杯献礼大片啊、嗯。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会想说，这样的电影来，它不过就是蹭蹭世界杯热度吧。但是，看过的朋友以及这个主创们，他们在中国的首映式上告诉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观感是，他们绝不是只是为了蹭热度而来。 哦， 最后一球讲的是俄罗斯足球名将尤里啊，当然是一虚构人物， 嗯， 因为射失点球离开球场，然后一度消沉之后呢，他又重新振作，带领他的一支菜鸟球队叫流星队取得最后胜利的故事 啊， 励志故事啊， 励志啊，你可以想想梅西把点球踢丢了的那个场景啊。 对，这部电影在俄罗斯上映之后呢，连续两周蝉联票房冠军，口碑票房在俄罗斯是双丰收。而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的看点呢，其实也是在世界杯期间啊，有更多的球迷会关注，因为这部电影据说它在当中不但是展现球星的故事，它把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对准了球迷。 哦， 球迷对于一个球星对于一支球队的影响， 嗯， 它反映得非常好， 是吧？ 嗯， 这个里边还是故事还是挺丰富的。 对，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场景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说到他一直消沉嘛， 啊， 后来有一回呢，他跟他的一个朋友，一个美女队医啊， 嗯， 在倾诉自己内心痛苦的时候，他喝醉了 睡在房子里了 然后 没等你， 然后醒来之后，他发现这个队医的这个家里边啊，这个房间里面贴了很多很多球星的照片 海报， 这照片有谁呢？齐达内啊，梅西啊，等等球星 都是当红的啊， 哎。 哎，也有过去的，齐达内就是老的。 哎，然后呢，他发现是不是也有他？ 还有他自己。 对对，嗯。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你在这当中可以看到世界杯的很多因素、很多元素啊。 这稍微晚点了，我觉得啊，这个还得到 小组赛第三轮、 啊、对、啊、 结束的时候。 是。 嗯，这部电影是上周在北京举办的首映礼。 嗯嗯。 主创们也来到北京跟大家讲了，导演也来了啊。 哦、 导演还跟中国影迷和球迷表达了一下良好的祝愿， 哎， 你听听他的 祝愿，你们早日上入世界杯、 哎哎。你说的对，他首先第一句是说希望俄罗斯能得第一名 啊、哦， 这个冠军、 啊、那肯定的、 然后也祝中国足球队未来会加入世界杯的大家庭， 好吧。 怀着良好的愿望，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啊、只有足球队不在， 不是预选赛也算， 哎，好吧。 来，我们说完了最后一球，在这个周五即将到来的一部世界杯大片啊，接下来咱们说一说邻国，另外一个邻国，来自泰国的一部电影， 南方的啊， 南方邻国刚才是北方的是吧？ 哎，对， 这部电影有意思了，它是泰国动画片， 动画片 你看过吗、 哦？ 泰国动画片你没有概念吧？ 还真没概念，没看过。 来听一听《暹罗爵酒神战甲》。 为什么每天都会做同样的噩梦？你不想知道原因吗？只是为了防身的话，为什么训练墙都会这么大？ 这个是什么呀，父亲？ 酒神战甲。 人类即将成为夜叉族的奴隶，这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撼动的事实。 你要把酒神战甲带到地下监狱，再一举占星式的预言拯救拉玛铁王国， 一定要继续完成这项使命。 太好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有同样的目标，那我们就联手行动吧。 在这条路上有无数的挫折和危险在等着你。 软弱卑微的贱民是永远不会有什么机会的，我可都是一些懦夫。 这个时代已经变了，人人都要自谋生路。 即使在危急时刻，你也能保持坚定的信念，你就可以发挥所有武器的力量。 具召唤酒神战甲的特殊能力，难道说？ 记住，奇迹源于信念。 我已经杀过你一次，别妄想了。 可能很多人都很好奇、我们听到的是泰国的动画片，为什么是中文的配音、 哎、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中文配音工作已经结束了，而且大家即将在大荧幕上看到 应该是两个版本啊。可能很多朋友会去选择中文配音，因为这回中文配音非常有意思。 是吧？ 我们先说说这个动画片吧。这个动画片呢是泰国很少见的，就是动画大作啊。 嗯， 这回是讲了一个什么呢？身怀神器的叫泰拳少年，打泰拳的一个少年， 哎哎，对对对， 他的一个热血冒险故事，也就是他怎么成长的。 穿上一个酒神战甲， 对，怎么去对抗这个大反派叫夜叉王他哈的他哈的那个奴役， 是吧？哎，这个也是一开挂的故事。 对，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故事呢，它中文配音呢，其实有意思的就在于它是蛟龙小分队配的音 哦， 哎，是红海行动当中的几位， 哎， 杜江、蒋璐霞、王雨田和郭嘉豪， 听这么耳熟呢， 这四位全在啊。 嗯， 所以大家可以在红海行动之后再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好吧， 这是在这个周五将要到来的一部泰国动画大作， 二次元开挂。 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最后呢，一点时间，我们来应朋友们的强烈的这个反响哈，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说，关注的就一部了，《金蝉脱壳》第二部。 我想说的就是这句。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和阿诺·施瓦辛格在几年前，他们的第一部应该是反响不错。 哎， 那么在这第二部当中没有了施瓦辛格啊，这回加入了黄晓明。 当年是还原这个真人魂斗罗是吧，这回加上黄晓明还原哪个呢，好像就是比较新了。 还原那个什么嘛， 啊，那个 还原叶问，不是 叶问 不行，叶问不行， 所以的啊， 所以这个电影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看点啊。 嗯， 这里也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分享了， 别看成琅琊榜二就成。 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说，就是据说你刚才提到魂斗罗，有一个手游魂斗罗归来要跟这个金蝉脱壳二达成一个叫影视联动合作， 好吧， 然后呢他们要推出一个专属合作版本，就是双方有深度的啊密切的合作， 这个突突突突突突就开始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周五金蝉脱壳二。野凤凛冽刚才告诉我们说金蝉脱壳二在海外基本上都不走院线，直接走音像发行了都。 好吧， 我们期待一下，这周恐怕还会有杀出来的黑马。 没错，看看吧。 祝各位观影以及观球啊顺利平安。 没错，今天晚上是吧，你别熬太晚。 今天是 四场球啊。 四场，而且同时进行两场啊。 你不预测个结果 那就再说吧。 来不及了。 谢谢各位收听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季彤。 接下来吃喝玩乐大搜索。 再见。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三枚纪念币的组合。那这三版纪念币呢采用了国际先进的铸币工艺来进行铸造，每枚的面值是25卢布。三枚币的正面图案全部都是俄罗斯的双头鹰标志，象征的是俄罗斯的团结。那么背面呢分别雕刻有这次世界杯的官方标志大力神杯以及吉祥物，可以说呢是将世界杯的文化和俄罗斯的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世界杯历史上是非常的少见，因此呢是深受各国球迷的追捧。那么据了解哈，当地呢也是非常关注这套纪念币，俄罗斯发行当天不仅当地民众都在排队抢购，还有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外国友人也在排队代购，场面是非常的火爆。 好的，那么我们国内的发售情况又到了怎样的阶段呢？ 目前定价已经结束，咱们中国区的统一发行价是定到了298元一套价格，已经到了发售的预约阶段。根据之前统计的情况来看，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的，由于数量有限，因此呢这次发售将不在各个银行网点举行，而是只通过电话实名制排号的方式，通过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排号，